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再一次聚集一起敬拜他。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赐福这段的时间，赐给主你仆人当讲的信息，也恩膏主你仆人所说的所宣讲，让主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临到我们，建立我们的信心，丰盛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讲解耶稣医治大臣儿子这个神迹，第二讲下。上个礼拜我分享到第二点，信心的本质。我说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讲究包装的社会，就是说外表看美美的，因为讲究包装，许多人就常常羡慕别人那种光鲜华丽的外表，哇屋子美这些等等，然后就对自己的不足，对自己的欠缺耿耿于怀。其实我上个礼拜说了，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就像台湾有一个作家说，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缺口，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缺口。这就好像这个大臣，他是人所羡慕的一个人，因为他可能是王族，他可能是在王宫里面工作的人，他是人所巴结的人，他是人所要跟的人，但是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可能是他对应的儿子，也可能是他最爱的儿子，圣经里面说什么，这个儿子病到快要死了，这就是他生命的缺口啊。哪一个人生命没有缺口？每一个人生命都有那个缺口，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大臣当他面对生命缺口的时候，他做对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是什么？他去找耶稣，他找对了，找对了神。这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他去找耶稣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什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生命本质里面有两种的信心啊。这个大臣他找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说什么？耶稣啊，求你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有两种的信心，当我们讲信心信心的时候，第一种信心是什么？叫做信自己的信心。大臣他对耶稣有信心，他找耶稣，他求耶稣，一而再再而三求，上个礼拜我说了，但是如果我们注意的话，那只是他自己的信心啊，信自己的信心。为什么说呢？你们注意到，当他去求耶稣的时候，他已经定下自己的一个方法了，他是求耶稣，但是已经定下一个自己的方法，那是什么方法呢？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有死，耶稣你快快去医打吧。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会这样啊，常常定下自己的方法，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求耶稣，可是我们是怎么求？主啊我要这样，主啊我要那样。弟兄姐妹们，这个大臣他求耶稣去他的家，合理不合理呀？合理不合理？大臣这个要求，儿子病了，耶稣啊你快快去我的家，这个要求合理还是不合理？合理你们就说合理的，不合理你们就说不合理的哈。来，想好了没有？想好一起讲啊，来，一二三，合理，合理，非常非常的合理呀。举个例子， 家里有人病了，我们去请医生，我们当然也是希望医生先来看看病人嘛，对不对？然后才给药才谈医治啊。同样的，哎，以心比心嘛，现在这个大臣他的儿子要死了，他当然要求耶稣，耶稣啊，我的儿子还没有死之前，你快快去我的家吧。所以大臣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的合理。不过记得，合人的理不等于合谁的理啊？上帝的理啊。来，一起读，一二三，合人的理不等于合上帝的理。我们都希望耶稣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行，其实当我们这么希望的时候，我们是把耶稣的作为限制限定了。我们都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吧，在很多年前有一个牧师，他去越南宣教，有一个晚上有一对基督徒夫妇接待他用餐。那么在用晚餐的时候呢，那对基督徒夫妇呢，唉声叹气的，不时不时的唉声叹气。那牧师就奇怪问了那个原因，原来这对基督徒夫妇他们结婚之后一连生了三个女儿。那对夫妇对牧师说，牧师啊，我们的家那对夫妇啊，我们家对面那对夫妇，他们没有做礼拜，他们结婚以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啊，因为九零年不离三个九零年啊。我们向耶稣祷告，要男的又是女的，要男的又是女的。哎呀，牧师听这样的话，牧师能够做什么？安慰安慰了，只能够安慰他们。那二十多年过后，这位牧师又去越南了，这么巧招待这个牧师的又是那一对基督徒夫妇。不过这一次用晚餐的时候呢，这一对夫妇啊，基督徒夫妇神采飞扬啊，笑容满面，很高兴的样子，跟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啊。牧师就问什么事情呢，这对基督徒夫妻说，以前我很羡慕我家对面那对夫妻，他们有三个儿子，埋怨上帝为什么一直赐给我的三个女儿啊。可是越南战争期间，对面夫妇他的三个儿子先后都被征召去做兵打仗，三个儿子有的战死，有的伤残啊。我的三个女儿呢，健健康康的成长，各有个美好的归宿。原来上帝是我三个主人啊，是给我最好的祝福。原来上帝是给我三个女儿，是给我最好的祝福啊。圣经怎么说？上帝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要学习，当我们讲信心信心的时候，我们不是信自己，我们是相信，把一切都交给耶稣，完全相信耶稣的方法。好，这是第一种信心信心的本质。第二者，信上帝的信心。耶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注意，大臣要耶稣去他的家，耶稣没有去，耶稣反而叫大臣回去。那个时候没有电报，那个时候没有电话，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大臣没有任何方法立刻知道儿子的最新状况，他也没有任何方法看到儿子有没有病好了没有。但是圣经里面说，当耶稣叫这个大臣回去的时候，大臣就怎么样，悬信耶稣给我就动了。这个表示什么？这个大臣啊，他的信心不再是自己的信心了，而是什么？而是信上帝的信心。 什么叫做信上帝的信心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上帝是主，大臣的儿子快要病死了，大臣是白头人啊，他的儿子是黑头人啊。我们看到圣经这里出现了一个好像叫做人间惨剧，我们华人说了什么八涛损五涛，对不对？哎呀，出现了这个危机啊，白头送黑头这个危机，那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这是苦难啊，这是疾病啊，这是死亡啊。人面对着疾病，面对着死亡，面对苦难的时候，人是什么？人是打包累，人是打包累。所以圣经记载，大臣的儿子变得快死了，他信耶稣，他就去求耶稣。哎，儿子病得要死了，他相信耶稣，他就去求耶稣。哎，如果是另外一个人没有信耶稣，未信耶稣，他面对苦难，面对疾病，面对死亡，你说他去会，你说他会去求谁？大臣相信耶稣，求耶稣，一个人不相信耶稣就求谁？求谁？求菩萨啦，对不对？求菩萨啦，求菩萨。好，来看看，求耶稣，信耶稣的人求耶稣，不信耶稣的人求菩萨，有没有分别？哎，又要问你们了，来，再问一下，信耶稣呢？我大爷求耶稣，没信耶稣呢？我大爷求菩萨，那么我分别吗？你讲有就讲有，你讲没有就讲没有，想好了没有？让你们回答，印象会更深嘛，啊，想好了没有？有还是没有？来，我们一起回答啊！一、二、三，没有。没有，你们回答什么？好，再来一次，来，有没有分别？来，一、二、三，有。啊，你们回答什么？那我们是告诉你了哈，你回答没有也是一百分，你回答有也是一百分。为什么这么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求耶稣。我们没信耶稣的人求菩萨，有没有分别？没有，都是出于一种什么？出于一种自己打不累吧，对不对？啊，都是出于这种啊，自己打不累啊，我需要帮助，需要外力，需要他力来帮助，所以没有分别。但是，但也是有分别，为什么呢？因为求耶稣、求菩萨，那个心态是不同的。哎，记得，还是有分别。为什么？因为求耶稣的人、求菩萨的人，那个心态不同。求菩萨的人，生活以自己为主，他的生活跟他的菩萨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哎，记得，求耶稣的人，生活是以耶稣为主，遵照耶稣的话行事为人。好，看这么一句话：上帝是主，人是为上帝而活，不是上帝为人而活。一起读，来，一二三，圣乃是主，人是为圣乃的活，因你圣乃为人的活。这一个姐妹艾德利·波拉，美国人，他从小就要立志要做宣教士 （missionary）， 而且他的负担什么？是要去非洲做宣教，黑人的地方做宣教。他很有这个负担，可是虽然他有这个负担，他有这个心智，他的身体健康却非常不好。为什么呢？他有先天的糖尿病，他有先天严重的糖尿病，所以他要去非洲宣教，很难得到人家的支持啊， 很难得到宣教机构的支持啊。当他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还没有结婚，有一天他在纽约码头就等着那个船呢出发载他去非洲宣教，可是在最后一分钟他却收到宣教机构的那个信，拒绝他去非洲宣教，这样的一个申请。你看他满腔热忱，我要做宣教士，我要去非洲，非洲是你看100多年前非洲是个好地方吗？但是他有这样热忱他要去，现在呢最后一分钟却得不到支持。为了去非洲宣教，他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却在出发前功亏一篑呀，他的心情降到了谷底呀。他从码头回来，那天晚上他就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他的心情那么低落，他灰心失意，他根本没办法回去祈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吗？啊，那种心情啊，实在是根本没有办法开口。但是那天晚上，偏偏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一个妇女坐在他的旁边，他不能够开口祷告，他就听人家祷告嘛。那个妇女怎么祷告？那个妇女祷告说：“主啊，我们过怎么样的一生都不重要，只求主帮助我们照你的旨意过，活出一生。”啊，就这样的一句祷告。主啊，外国人见我过世的人没有病，那救你本案外国人就对你的疑虑活出一生啊。隔壁那个妇女这么一祷告啊，短短的一句话啊，给他的心带来一个很大的亮光，这么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啊。为什么？因为就在那个时候他发现到，原来自己的前半生过去的几十年，他都一直在努力要做自己想做的事，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侍奉上帝，还有要努力完成自己的梦想。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他都想的都是自己要做的事，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梦想，他完全忽略了什么？寻求上帝的意思，还有顺服上帝啊。祷告会过后，他回到家，他打开圣经读，上帝借着耶利米书对他说话。耶利米书讲什么？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窑匠用你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的，他又这个你又做另外一个器皿，窑匠看怎样做就怎样好。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到了自己是什么，自己就好像一个窑匠手中的一块泥呀，是一个陶杯来的，需要什么？需要上帝的手将自己破碎再塑造，才能够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啊！啊，他的一个感动。结果呢，他写了一首非常出名的圣诗 Have thy own way Lord， 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与造我，造主之意，我再次等待前程后主。那一天的一个属灵生命复兴的经历改变了他，他不再坚持要去非洲宣教了，他在一个宣教士机构训练人做宣教士，装备人做宣教士，发挥了什么？他的那个教导的恩赐。就是怎么样， 波拉姐妹就是这样的改变，写了这首诗歌。1974年，我在新加坡经念灵修神学院，老院长安息了。第一个晚上就是礼拜，我们全体同学就是唱这首诗歌 Have Thy Own Way Lord。 我第一次唱这首歌，那天晚上那首诗歌就进到我的心了。后来在好多次不同的境遇和环境当中的时候，这首诗歌成了我的力量，这首诗歌成了我的祷告，这首诗歌也成了我的安慰。神，我相信你，不是信我自己，我顺服你啊！我再唱一次，凭你心主，凭你心主，你是桃江，我是泥土，讨我一招，我招住自己，我再次等待前程后主。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生命的缺口，我们都有可能面对不如意，面对失意，面对挫折。你是信自己的信心，主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还是你也用这首诗歌做祷告来安慰你？ Have thy own way Lord, Have thy own way， 容易怎么样？好，再一个 slide， 来，一起读，来，一二三，现乃是主信心的全性，无论境遇如何，现乃对那个人都无所谓，最美完美的计划。让我们记得，这才叫做信上帝的信心。好，第二，叫做信靠顺服。圣经里面说什么？这个大臣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大臣他要耶稣去他的家，耶稣没有去，耶稣反而说你回家吧，你的儿子活了。他相信耶稣的话，他就回去了。那表示什么？他相信耶稣说的话，他也听从，听耶稣的话，愿意顺服他的话，然后他回去了。这是我们从大臣身上所学习的，叫什么？信靠顺服， Trust and obey。 朱元和人家称为中国麦当劳之父，因为他麦当劳快餐店在中国 开了超过1000间分店，所以可说这个人他的生意他的事业非常的成功，所以他能够跟中国最高领导人一起用餐开会。他开名车，他住豪宅豪华屋子，他花天酒地，他还有个酒地嘎小三。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2005年他觉得不舒服，去验，脑生瘤了，脑散瘤。好，赶快安排手术。医生把他的头颅打开的时候，发现到他那个瘤是什么？是脑部神经瘤，没割呀，不能够切的。啊，脑生瘤可以割的，我的朋友脑生瘤割，可是他的是在神经，是神经瘤啊，不能够切割的。当他清醒过来知道的时候，他整个人崩溃呀，他不能够接受，他不能够面对呀。接下来他患上了 depression 忧郁症，他甚至写好了遗书，他预备自杀，结束他的生命。可是有一天，他的妻子不断安慰他。有一天，他的妻子给他看到一节圣经，那是耶稣讲的：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时候，他面对死亡嘛。死亡的阴影临到他了， 虽然他的事业这么成功，但是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带去，自己生命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他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动告圣人名声，重新回到上帝面前，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来他讲见证，然后他见证怎么说吗？这一粒肿瘤在我的脑中已经七年了，医生说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我每一天都感谢上帝，或一天感谢一天。哎，这句话我二十多年前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人讲了，就是弄捏高了啊，那你阿爸车祸之后他全身都不能够动，只有头会动。可是那天晚上在他家里做家庭礼拜的时候，他讲这么讲，塞捏了，我为的我每一个人都感谢神的，都是神的给我的 bonus。 这个给我印象很深。现在这个朱永和也是这样，那个瘤没变化改，没变化医，当时一个人了七年了，一人个没变对了，也没变弄了，我每一个人都感谢神的。我说句感谢神的，一不讲就话我是我的教徒，因为我的病Who hope tomorrow? 哇，太美了！从他的见证，我们看到什么？他信靠顺服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第三点跟大家来谈信心的成长。他注意这句话：一家家说错，隆重的悬信了。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大臣他信心成长的过程。第一，他开始的时候是寻求神迹，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这个你们当然也包括谁啊？也包括大臣在里面嘛。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要神迹，我要神迹我才相信。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他是什么？他是接受耶稣所说的话。哎，没有看见神迹，但是他相信耶稣说的话，开始我要看见神迹我才相信。可是接下来没有看见神迹，耶稣对他说话，他就相信耶稣的话了。但是第三，最后他是什么？相信了耶稣，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你看每个人的信心成长过程会不一样，但是结果一定要一样。那是什么？就是悬信耶稣，相信耶稣。我们从这个他自己一家这三个字我们就看得出，大臣他之前来找耶稣的时候他是带着求神迹的心来求耶稣，这种的心态并不等于相信耶稣啊。没有时间，有时间可以讲几个见证给你们听啊。但是后来大臣他才真正的相信耶稣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问一个问题，请问圣经里面说这个大臣的儿子他的病好了，那他还会再生病吗？会还是不会？这个大臣的儿子病好了他还会再生病吗？来，会就讲会，不会就讲不会。来，一二三，会，一定会生病。如果这个大臣啊他不是真正相信耶稣，他的儿子在病的时候他可能怎么样？他可能再去找另外一个神了。哎，今天我们不是看到这样的人，无论你走来外，哎，这个走来外呀，走来外的好了，哎，走来外的平安，我是跟华生大爷，哎，我没了去走来外的。他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真正相信耶稣，所以大臣他的儿子还会在病。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是这个大臣他真正相信耶稣了，信靠顺服，上帝是主。还有一点，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圣经里面记载那个做儿子的病好了，可是我们读这个神迹的时候那个病得到医治那个做儿子的有没有出现啊？都没有出现啊。那是什么意思？都没有出现啊，那是什么意思啊？他不是主见吗？耶稣医治他的病啊，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因为这段圣经要我们看到 这个大臣才是这个神迹中的主角啊，这个大臣才是这个神迹中的主角。大臣为儿子的病求耶稣，耶稣却知道这个大臣也生病。大臣儿子需要耶稣，其实这个大臣更需要耶稣。耶稣医治了这个大臣的儿子，耶稣也医治了这个大臣的生命啊！所以大臣的生命得到医治了，他的信心成长了。圣经里面说什么？全家就都信主了。全家人因为大臣的信心的成长得到祝福了。好，最后一句话，成长的信心使自己得到祝福，也使人得到祝福。就帮助我们整个神迹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信心就是怎么样在成长当中，而信心的成长会使人得到祝福的。好，让我们来唱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蜜。很美的一首诗歌哈，我们站起来唱。信靠耶稣何等甜美，信靠主仍有奇迹，主的应许无一可疑，我真实主凭主义，耶稣耶稣我信靠你，我仍然前见证你，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我把身心交托你，信靠耶稣真正甜美，靠主宝血除罪迹，单纯心心将罪脱离，无心切皆变得意，耶稣耶稣我信靠你，我仍然前见证你，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我把身心交托你，信靠耶稣诚然甜蜜，最难得脱相安息，恩中生活样样无虑，平安喜乐在心里。Jesus, Jesus, how I trust him, how I prove him all and all. Jesus, Jesus, please, Jesus, all for grace, to trust him all.我心欢喜学习靠你，亲爱救主我伴侣，我你父主与我亲密，观众他心之默契，耶稣耶稣我心靠你，我愿人前见证你，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我把身心交托你。